虽然这一点不必一道说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解释着存在者的某种当前化，在现在正中有着当前的战出性质。现在而后与当时的可定期性是时间性的战出建构的反照，并因而对到将来的时间本身也是本质性的。现在而后与当时的可定期性的结构是一般证据，表明现在而后与当来与当时来自时间性，而它们本身就是时间，有所解释的道出现在而后与当时，这就是最原始的列举时间。时间性随着可定期性得到领会，虽然未成为课题，未作为它本身得到的认识，但因为在时间性的暂出统一中，此在向来已作为在世的存在对他自己展开了，而世类存在者也随之一道得到了揭示，所以得到解释的时间向来也已从随着此的展开状态来照面的存在者方面而具有某种定期。现在门正撞上，现在我正缺那本书，诸如此类。根据这同一个出自战书的时间性的源头，现在而后与当时所包含的视野还具有另一类可定期的性质。今天正有某事发生，往后将有，欲早先曾有。七辈在而后中领会自己，他解释自己，而这时他作为当前化，从其现在出发来领会他所七辈之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列举出而后之际，也就已经有着现在还不有所当前化的七辈领会着直到那时，解释勾连着这一直到那时，也就是说解释具有它的时间。至于作为两点之间的时间，同样具有可定期性的关联，这种关联在持续一段时间这种说法中得到表达。操劳又可以有所七倍的通过更多的列举而后来勾连这个持续一段时间本身，直到那时便通过悉数从而后某时而到而后某时而被划分，但这些从而后某时到而后某时事先就囊括在对原来的那个而后的有所七倍的筹划之中，通过有所七倍有所当前化的领会持续一段时间，持续得到解说。这种绵延则又是于时间性解释自己之际公开出来的时间，这样公开出来的时间在操劳之际随时随刻都非专题的领会为时段，有所七倍有所拘持的当前化之所以能把展为时段的持续一段时间解释出来或释放出来，只因为他这时已经把自己展开为历史时间性的战出的延展，即使战出的延展本身还未得到认识。这里更进一步显现出列举出来的时间的另一种特征，不止一段时间是展为时段的，而且每一现在而后当时在具有可定期结构的同时总也具有时段性，其时段长度自可不同。现在在休息，在吃饭，在晚上，在夏天，而后吃早饭时，登山时，诸如此类，有所期备有所拘持有所当前化的操劳活动，允许自己有如许时间，并有所操劳的为自己排定时间，虽说那不是确切的定时，更不是特地计算定时。在这里时间是借各种有所操劳的允许自己有时间的情况来定期的，定期依于当下在周围世界里正为之操劳着的事情，依于在现身领会中有所展开的事情，依于人们成天从事的事情，此在预示有所期待的操劳与所操劳的事情，预示对他自己无所期备的而遗忘自己。他所允许自己具有的时间也就通过这种允许的方式而预备遮蔽起来，恰恰在日常操劳的混生活之际，此在从不领会到自己随着存现在的持续不断的序列行进，基于这种遮蔽，此在所允许给自己的时间就好像有许多漏洞似的。当我们回顾用掉的时间之际， 我们往往不再能把一天集齐，这种有了漏洞的时间之不完整，却并非是散碎，而是向来已展开的、以绽出方式延展的时间性的一种样式。要想能从现象上适当的解说所允许的时间，以何种方式行进，以及操劳活动以何种方式或多或少的为自己排定时间，我们就必须一方面远远避开连续不断的现在之流的理论表象，而另一方面领会到，在规定此在借以给予自己时间和允许自己有时间的诸种可能方式时，需看此在如何相应于当下的生存而具有其时间。时间性的到时奠定着生存活动。我们前面曾从到时的样式着眼描述本真的与非本真的生存活动。依照那种描述，非本真生存的无决心状态，是在无所期备而有所遗忘的当前化样式中到时的。切近的事故与事件在这样一种当前化中照面，千形万化涌上前来。无决心的人就是在这些事件与事故中领会自己的，他手忙脚乱地迷失于所操劳之事，同时也就把他的时间丢失于所操劳之事，从而对他来说，典型的说法就是我没有时间。非本真的生存者不断丢失时间，而从来没有时间，而在决心中的本真生存从不丢失时间，而总有时间，这始终是本真生存的时间性的独特标志。因为决心的时间性的当前具有当下即是的性质，当下即是本真的使处境当前化，而这当前化本身不拘于领导，却保持在承载的将来中。当下即是的生存作为命运使然的整体图成到时，这一整体图成的意义是自身之本真的历史的持住性，具有这种时间性的生存，持住的为处境要求于他的事情而有时间。但决心就这样把此只作为处境开展出来，所以对于有决心的人，展开了的事情来照面的方式就不可能弄得他竟犹豫不决地把时间丢失在那事情上。实际被抛的此在之所以能够获得和丧失时间，仅只在于他作为暂出了伸展的时间性而又赋予了某种时间，而这种赋予是随着植根于这种时间中的此在的展开而进行的。此在作为展开了的此在，实际上以供他人存在的方式生存着，他持守在一种公众的通常的可理解性中，在日常共处中被解释被道出的现在证，而后将从原则上说的得到领会的。虽然他们的定期只在某些限度内才是明了一义的，在最粗近的共处中，可能若干人一道说现在，在这里每个人对所说的现在有不同的定期，现在发生的是这事儿那事儿，每个人都在共处在世的公众说法中说出这个被道出的现在的。所以根据此在站出的在世，当下此在的被解释被道出的时间本身向来也就是公众化了的。只要日常操劳从所操劳的世界领会自己所取得的时间，就不是作为他自己的时间得到时任，而是日常操劳有所操劳的利用时间，时间给定在那里，人们计算时间，而实际此在愈是特特的计算时间，从而明确的操劳于时间，时间的公众性也就愈咄咄逼人。